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十五章未眠。外面两个人毫无意外地吵起架来了，与其说是吵架，不如说是气氛压抑的对峙。李琴叔不是会破口大骂的人，李琴宇呢也不是会情绪外放的人，所以靠在门上的袁子峰听了半晌都没有再听到别的动静。等得他膀胱都快炸掉了，袁子峰这才又听到客厅有了动静，好像是什么东西被碰倒了，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。紧接着李琴叔压抑的声音响起来， 别碰我。 靠，这怎么还能忍啊，李宇锦这是要霸王硬上弓啊。 袁子峰只觉得脑子一炸，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猛地一下推开房门往客厅奔去。客厅里没开灯，借助这月光，袁子峰却能看清楚此刻客厅的情况。李琴叔坐在沙发上，一只手挡着李宇锦，另一只手护着自己的膝盖。李宇锦脸色很沉地吻着他的肩膀，手中的绷带刚刚拆出来一小截儿。因为袁子峰的突然闯入，两人的视线此刻都看向他这边。袁子峰突然有些尴尬，因为他发现李琴叔的膝盖被割伤了，而李宇锦正在帮他上药呢，并非是他想象中的霸王硬上弓的情景。 子峰，你还没睡啊？ 你没事吧？ 哦，没事儿。刚刚不小心把杯子打碎了，还摔了上去，幸好只磕到了膝盖。 啊！ 李宇锦趁着李琴叔聊天，非常强硬地将他的腿抬起来，放在自己的腿上，一只手掐住他的小腿不让他动弹，手上的酒精喷雾已经喷了上去。李琴叔脸色微白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许是因为有袁子峰在，这次他没有再挣扎。李宇锦一边替他处理伤口，一边沉声道， 一点多了还不睡觉，在玩游戏？ 袁子峰翻了个白眼， 还不回去睡觉？ 袁子峰根本当这个人不存在，见李琴叔没什么大碍了，转个身就往卫生间去了，懒洋洋的，根本没将李宇锦放在心上。李宇锦的脸色微沉，眼看着要发怒，李琴叔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臂说道， 行了 啊，疼吧？ 李琴叔没开口。 袁家的人我没办法直接拒绝，你知道的。 说着抱住李琴叔的肩膀往自己的方向一拉，亲了亲对方的额头，压低声音道， 等这段时间忙过去了，这个项目拿下来，我就带你出去旅行。你不是一直想去海岛？这次我可以匀出来半个月左右的假期。 李琴叔将自己的睡裤放下去，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李宇锦，想了想说道， 可是李宇锦，我没办法请两个星期的假，而且我也不打算请两个星期的假。 李宇锦定定地看着他，李琴叔闭上眼，到底有些心软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无奈道， 我想休息了，这件事等你有时间了我们再聊好吗？ 李雨锦看了他良久才站起身。 好。 袁子峰解决完人生大事，坐在马桶上又玩了一把游戏，只听到门被砰的一声合上了，这才站起来。他推开门往大门口看了一眼，问道， 走了？ 嗯，看什么看，大人的事情你少管啊，赶紧去睡觉，明天不上课了。 哎，您真把自己当七老八十的长辈了？ 七老八十说不上，但勉强还是长你一个辈分的。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，我给你做。 手抓饼你会吗？ 嗯，我可以学。行了，赶紧睡觉啊，晚安。 你一个人能睡着吧？ 晚安。 晚安。 袁子峰有一瞬间的犹豫，但顿了顿后往前迈了一步，轻轻地抱了抱他。袁子峰知道李琴书一夜未眠，因为他也没睡着，他忍不住去注意客厅里面的动静，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听到客厅传来些微小的动静。两三点的时候，他假装出去上厕所，看到李琴书在看一部爱情电影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袁子峰挂了一个巨大的黑眼圈，李琴书也没比他好到哪儿去。李琴书看他这情况不由得一愣。 哎，昨天晚上我打扰到你了？ 没有，失眠而已。 抱歉。 没有的事儿。你一夜没睡，今天不上班？ 今天周六。 李琴书将今天早上刚学的手抓饼放到袁子峰的碟子里。 我可以补觉一整天。 靠。 袁子峰顿时有了种被坑的感觉。他是高三，一个周也就放周天一天，哪像李琴书啊，还能在家里大大方方地睡上一整天。他要是住寝室就逃课了，奈何和李琴书住在一起，他可不想让对方发现自己逃课。虽然逃课对于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了。吃完了齁的不行的早饭，袁子峰老老实实地被李琴书开车送去学校。住在这里，与其说是和李雨锦的同居，更不如说是和李琴书同居。这段日子几乎是李琴书负责他的生活起居，就连找家长李琴书都去了一次，挺神奇的。袁子峰扭头看了眼认真开车的李琴书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， 姓厉的这几天不回来住？ 过两天应该就回来了。 你…… 李琴书打了个双闪，袁子峰的话才问出口， 你原谅他了？ 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，哼，既然做好了跟他在一起的准备，那么就是要接受给彼此带来的伤害，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了。 袁子峰一时语塞了，红灯闪了一下变成了绿灯，李琴书松开了离合，与此同时袁子峰没控制住自己的冲动，脱口而出， 你们分手吧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